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542.10点，下跌2.18%；深圳成指收于7322.24点，下跌2.43%；创业板指数收于1250.48点，下跌1.01%。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张总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不少蓝筹白马股都下跌，我们首先来说说白酒，来说说白酒领域的茅台。今天茅台呢是5年来首次跌停哈，您怎么来看今天茅台的表现？ 茅台股的下跌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呢是比较出乎意外的事儿。那么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茅台从200元左右连续3年的时间一直涨到了700多，将近800这样价位，整个估值啊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体现。在整个 A 股市场近一年左右的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啊，这些消费类的白马股呢迟迟没有出现调整，那么他们在高位呢逐渐已经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头部形态。在周 K 线上看啊，茅台技术上也有双头的这个迹象，所以在整个股市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啊。如果说等到绩优白马股啊最终呢他们出现补跌的时候，往往也是整个中期下跌的接近尾段的一个特征之一。所以在技术上啊，那么在整个股价运行的规律上啊，它都有这个值得我们提醒啊大家就是要调整的一个蛛丝马迹。其次在估值方面，我们也知道茅台虽然是一个绩优白马，但是它的产量它并不是今年的我说要破产要增产就能提高的，因为它酿造的过程比较长，可能5年10年前已经决定了目前这个产能的适当水平。所以我们在今年今早看到三季报微幅增长的情况下，很多朋友是觉得出乎意料低于预期，但我个人觉得它也是一个这个产能啊达到一定限度之后的一个平台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过于的恐慌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看到在持续下跌过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内资的一些基金呢在卖出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北上资金啊外资啊在承接其中像沪港通啊深港通啊这些资金哈它是买盘比较强的。所以针对茅台来说它是最后的一个中期下跌过程中的一个见底接近底部的信号，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平常心来看待吧。 好，就是今天这种跌停的反应是不是有一些强烈呢？ 今天应该说在技术形态上可能会有很多技术型的卖出盘，他们在看到一个双头形态破位啊，尤其是周线级别破位之后呢，他们可能纷纷就填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出来，然后整个市场呢也考虑到流动性的问题啊，承接力量不足。同时对今天也其实也不是茅台一个人在跌啊，整个茅台一杯白酒吧拉倒了整个白马体系，这里面还有很多原因吧。 好，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领域啊都被茅台这只股票给带倒了啊，醉倒了。有这个银行领域的招商银行啊，也有这个食品领域的伊利股份啊等等啊，您怎么来看待啊这个消费和金融领域的这些下跌？ 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把责任归罪于这个茅台这一杯酒上把人喝倒了。但我个人感觉呢，今天的下跌呢，应该有比较明显的4方面的原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收盘之后啊，证监会对今天市场上一个比较颇为流传的一个传言吧，就是国家队的护盘基金啊，有5个公募基金呢清盘离场。那么收盘后证监会说了，只是这个传言不实啊，因为是并没有离场，只能说是换一种形式或者换一些别的资金来交接班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白天呢对整个市场尤其是这些基金往往都是投资于大盘蓝筹的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心理上的恐慌。其次就是人民币汇率近期也比较敏感，走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接近期啊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卡位，所以整个市场呢对如果人民币继续保持这样运行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些持有蓝筹股的外资会出现流出的现象，所以也是对整个蓝筹体系个股呢造成了压力。再加上呢我们今天收盘后也看到11月6日啊，中国人保呢将进行网上申购，那么这也是近期新股发行的放缓之后的又一次一个比较大体量的个股上市。所以针对整个市场整个估值体系来看， 保险行业呢也有一个比价效应，所以今天的保险啊金融呢也受到承压。当然今天这杯白酒啊还是度数有点高啊，把整个白马蓝筹体系呢造成一定恐慌，包括食品饮料啊，包括一些家电呢、啊、那么这些消费股呢随着几年上涨，其实他们的估值呢也的确是到了一定的高度。 嗯， 所以在整个市场下跌接近尾段的时候呢，强势股超级强势股的补跌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希望，因为一旦他们进入市场之后，真正的机会可能就逐渐会体现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利好，就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呢有了一些新的要求啊。那您认为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 应该说整个管理层对整个 A 股市场在近期呢关心的力度和举措是不断的加大和不断出台的。那么这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关于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交易所也都提出了很多方案。在这里面我大概是归纳有四条我所发现的这个比较利好的成分。因为第一条，例如说过去回购上市公司股份呢往往是第一大股东啊，或者说流通股的大股东，那么他们的购的主体啊往往是股东，但是这次通过调整之后呢回购的主体呢变成了上市公司自身。 嗯，所以公司更有钱， 对公司比某个股东来说整体实力是一个局部整体的关系，所以这个实力方面啊回购的角色方面定位就更加明确了。其次，过去要回购上市公司的股份的话呢上市公司自身是不能回购的，要一旦有特殊情况要回购要召开全员的股东大会啊，整个流程特别麻烦。那么现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呢，我们通过调整以后发现只需要董事会就是一些常务董事开一个会就可以决定下来，那么这个对入市的力度啊入市的速度啊都有很大的一个便利。第三个呢，就是过去一旦回购股份之后呢一年之内就要处置掉，或是用来奖励员工啊，或是回吐市场啊那么但是呢这次上市公司回购之后呢给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库存股可以放三年，那么三年之内呢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动啊进行有更好的处置方式，那么给整个市场的一个定心丸啊，至少你三年之内呢它可以是继续持有不动，而且它的损益部分呢也不会计入当期损益，那么对公司的持股信心啊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投资来说呢起了很好的安定作用啊。最后一个也就是这个回购过去呢往往目的性并不明确，往往出于一些股东的个人的看法什么的，但是这次呢是明确了它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司价值的体现以及股东权益的维护，同时声明呢就是它一定要向二级市场回购，也充分的对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起到一个支持作用。就这比过去从什么大股东之间的对手交易啊，或者说大宗交易啊，不从二级市场来回购的话呢，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这个回购的直接有效性对二级市场股价的有效性有更好的支持。所以结合上面这个四个重点的话这些措施比过去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用赌的方法熔断机制不让卖，那么失去了流动性市场呢更加是焦急，那么现在呢是用疏导的方法，那么和大禹治水一样大禹的父亲治水用赌然后效果不好，然后大禹用疏的方法最终让整个水利系统循环呢更加健康，那么我们这次看到也是用输的方法应该会有比过去2016年的一些升方法呢有更好的升级，对整个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呢会有包括上市公司的自身价值股民的这个最关心的股价的问题都会有更好的一个保护应该是很不错的举措 近期也出台了不少利好的政策，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时间换空间这个效果来得更明显一些， 是，而且会更快一点。 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针对市场传闻五只国家队基金已经清盘，今天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有关报道存在曲解，事实是相关机构持有的股票不但没有减持，反而有所增加。财政部近日发布2017年度会计执法检查结果，发现互联网行业呈现轻资产运营，股权与债权投资相互交织，管理构架与法人实体分离，业务运营无疆域限制等突出特点。部分企业跨境转移利润，逃避缴纳税收等问题比较突出。 近日修订后的公司法补充完善了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规则的完善大大点燃了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情。以护士为例，上个周末有30家公司发布了回购公告，其中提出回购方案包括提议的有14家，披露回购实施进展的有16家。不过不少业内人士提醒谨防忽悠式回购，影响回购意愿的因素比较复杂，不仅包括客观方面为了完成业绩兑现采取资产注入等方式的回购，还可能存在套路减持提升股价的忽悠式回购。同时由于实施回购的流程较为复杂，耗时较长，成本较高，使得公司实施回购的后续动力不足。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利用股份回购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息披露违法、利益输送、忽悠式回购等违法违规问题。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信部年内将发放 5G 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还将制定物联网、车联网的频率使用规划。我国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布 5G 频谱与牌照，是与全球 5G 部署节奏同步的。目前多个国家都在或将进行 5G 频谱拍卖，有的甚至已经结束拍卖。目前我国只对 5G 频谱进行了规划，还没有具体分配给三大运营商。 5G 频谱规划完成之后，下一步还需要对三大运营商进行分配。业内人士认为，频谱的分配会影响 5G 发展的进程，因为频谱不确定会导致运营商和设备厂商研发以及试验投入巨大，路线不明晰等。那么 5G 频谱使用方案明确之后，运营商的投资积极性将提高， 5G 的投资周期将拉开帷幕。多份券商的研报显示，我国 5G 将于2019年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将在2020年以后出现。成都市政府近日出台上市公司纾困帮扶政策，将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100亿元上市公司帮扶基金，采取股权、债权等方式向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支持，化解上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的流动性风险。巨无霸保险公司中国人保的回归 A 股日程终于定了，在11月1号初步询价，11月6号进行申购， A 股发行不超过18亿股，募资规模在今年的 A 股市场中排在前列。中国人保是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也是第5家 A 加 H 上市的险企。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9560，创近10年半新低，上一交易日收于6.9478。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点半，美国将公布9月个人支出指数，这个指标是美联储加息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如果通胀数据亮丽的话，那么将支撑美联储年内再度加息。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6.85元人民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豪华车经销商一到八月累计销量为182.9万辆，同比增长12%。虽然销量维持增长，但是经销商新车销量的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接近50%。以北京地区的 4S 店销售价格为例，在目前的热销车型中，相比指导价，奥迪 A4、A6 等车型有3万以上的优惠，宝马一系三厢、奔驰 GLA 有5万元左右的优惠，凯迪拉克 XTS、沃尔沃 XC60 等车型也有大幅度的优惠力度，而捷豹路虎的优惠幅度最大，最高接近20万元。一段时间以来，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盛行，这种贷款一般通过网上贷款平台申请，期限短，金额低，到账快，被称为现金贷，在市场上一度火爆。然而一些不法分子披着普惠金融的外衣，发放高利率现金贷，获取不法收益，手法极具隐蔽性。近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通过信访投诉渠道发现，部分现金贷业务平台打着低息、无抵押、快速放款等宣传标语，引诱他人向平台申请贷款。这些平台往往收取高额费用，利率极高，伴随着暴力催收、 恶意催收等不法行为。据了解，现金贷业务的惯用手法是通过手机 APP、微信、QQ 等渠道寻找贷款无门、急需用钱的借款人进行小额现金借贷，并约定还款期限。部分平台利用服务费、管理费等多种收费名目，模糊利息的计算方式，偷换概念，掩盖极高的利率以及收取砍头息等不法行为。有的甚至故意设置技术障碍，致使借款人还款逾期，以收取高额的罚息。这些贷款公司往往在办理贷款手续时，要求读取借款人的手机通讯录。如果借款人不返还极高的本息以及逾期的罚息，这些贷款公司则委托不法的催收公司，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各种方式，轰炸式的骚扰借款人及其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有的公司甚至伪造发布个人肖像进行诋毁，同时伴随暴力催收、威胁、恐吓等不法行为，逼迫借款人返还极高的本息。业内人士提醒，贷款年利率在 24% 以内的受国家法律保护，借款人要量入为出，借款前认真了解借款流程和注意事项，选择信誉度高的机构或者是平台，同时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下面呢，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要和建新来聊这个白酒啊，特别是来聊一聊这里面的龙头茅台。今天的这个跌停确实让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当然也有些人呢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啊。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今年前三季度贵州茅台的营业收入是增长了23%，净利润呢是增长了23.77%。那么去年同期啊，它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是60%多。所以呢，能看出来今年的这个茅台的增速是明显放缓的。 没错， 这讲的呢是前三季度加一块儿啊。如果单季的来看的话呢，单季来看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呢，同比仅仅增长了2.71%。那么二季度呢，还增长了40%，所以一下从40%的增速跌到了2.71%的增速，确实也是让很多的投资者没有想到。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建新来分析一下今天茅台的这个情况。 其实咱们今天我相信朋友们都会发现了，应该是被各大的那个就是各大的媒体吧，我们都去刷屏了。其实我也自己来看过，比如说各种 APP 啊，都在说茅台的事儿。其实大家能看出来啊，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和大家去点了，就是说我们发现，茅台增速滑的太多了，会使造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么一个恐慌的情绪一个出现，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刚才主持人其实说了一点特别好啊，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有迹可循的那么一个情况了，因为我们其实去发现了。问题就是刚才其实连线嘉宾也在说，其实茅台的比如说从技术上来说，或者说从我们的实际数据来看，其实已经能发现有增速的放缓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也是代表着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咱们最近一直在去说一件事啊，就是说茅台到底是不是能不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增速，或者说这样的就是说 从茅台来看，其实白马股到底它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到底它还有没有一些好的一种就是安全的投资方法，这么逻辑在，其实今天的茅台给我们来说是其实上了一课吧。但是能看出来今天市场上其实不只是茅台，我们看到刚才主持人也点过，比如说像电器的或者说食品饮料的一个伊利啊，其实都在受连累。其实我们想和大家去说的是，茅台其实只是代表了一个现象，但是它其实更大范围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些那些白马股目前遭受了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给大家去说说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什么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这说是给大家去讲个故事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不知道，说贵州省呢，其实有很多人是把茅台当作是一个养老的一个上市公司在投，就跟香港人去投汇丰银行一样，因为他们会觉得茅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一个增速在这里头啊，每年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分红。那大家一直都是这么以为的，其实这种投资逻辑我们一直和大家去说，哎，好多白马其实也是这样，大家很稳，慢慢的就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稳出来了，其实大家也有一种习惯，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习惯其实它是需要几个条件在这儿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人们愿意去持续不断的去消费，而且他有这种能力在持续不断的消费，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其实整个行业其实应该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龙头，我们知道龙头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龙头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龙头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市盈率和非常好的一些抗风险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这种话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去说这种话的？之前我们去说，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呀，或者说别的行业都在说，因为这个行业正在不断的调整，调整出来之后呢，它龙头当然是有它龙头的效应，因为里边东西都是鱼目混杂的东西嘛，使得市场混乱，但是龙头效应都非常凸显了。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啊，比如说像茅台，我们才说今天也去被连带出来的，比如说像食品饮料，比如说伊利，对吧？然后再说我们看招商银行，说银行这一块，其实这几个行业我们说相对来，我们说的是新能源汽车这块已经相对很稳了，它没有说像行业正在说处于不断调整的东西，龙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已经不算说去从混乱中拔将军那种感觉，其实已经将军很明显。但是这种明显的状态就是你行业清楚了，其实反而会使得龙头就是没那么多优势了，因为行业知道我们该怎么发展，我的行业健康的是什么样，那这样会对一个龙头效应有所减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环境还是错综复杂这么状态嘛，其实也会使得预期有所减少。这几个大的方面来看，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说看到了茅台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从茅台从映射出来，很多白马股目前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转折点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市场今天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啊，是这样的啊。 好，有一些观点呢认为茅台股开始跌啊，也许证明整个大的环境调整开始接近尾声啊，不知道金星有没有这样相同的看法。那么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呢，就是茅台在历史上呢曾经也是有过好几次啊跌幅超过50%。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情况又会重复原来的故事啊，涛声依旧，茅台还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好公司吗？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白酒股投资的价值和风险啊。那么此外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您知道哪家公司在三季度的时候就退出茅台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行列了吗？哪家公司先知先觉了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白酒股的投资价值和风险。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每一次市场的下跌啊，或者是说某一些股票的这个下跌啊，我们日后复盘的话呢，总会找到先知先觉者。因为茅台刚刚公布了它的这个三季报嘛，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大家的这个持股量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前十大股东有没有变化？那么从股东名单来看呢，曾经重仓贵州茅台的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中国基金在3季度的时候就退出了前十大股东的行列。但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曾经在2014年4季度是大举买入了贵州茅台，一下子就进了前十大股东名单。这是一家美国的全球性资产管理公司。在2014年之后的3年多，他一直驻扎在茅台里面，而且一直是前十大股东。那么突然一下子我们看到这个三季报它不在了，那就证明它至少是部分不看好了吧。 没错， 我们不知道它还有多少，或者是否是清仓，因为这个就没有公布了。 没错。 那么6月12号的时候，贵州茅台是达到历史性的最高价，将近800块钱，792.5块。从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调整，国庆节前呢还是在700块钱之上，是吧？那么今天这么一调呢，算一下这个回调幅度呢也是达到30%，而且呢刚才我们的连线嘉宾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技术上面呢也已经开始形态上走坏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反过头来看，哎，那这家基金确实退的还比较及时哈。但是呢又有人说了，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茅台曾经遭到过3次大级别的调整，有2次的调整幅度超过50%，请问是哪2次？ 一个是我们看到塑化剂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三公消费呗。 哎，是这个塑化剂呢是被酒鬼酒带起来的。2012年的时候，他被这个技术部门呢，这个质量技术部门呢查出塑化剂超标2.6倍，于是呢整个白酒行业都遭殃，是吧？ 没错。 那实际上它这块呢属于现代化来说叫什么躺枪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 后来呢就是这个在2012年7月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股价呢就一度涨到266啊，后来呢就经过2年的调整达到118，最大跌幅是55%。最近一次呢是从290跌到166，啊，这是从2015年，5月的时候开始， 啊。那么后来到八月的时候跌到166，三个月最大调整幅度是43%。那么进入16年就开启了一轮慢牛，从200多涨到了就刚才所说的价格了。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你认为茅台股的这次的这个30%左右的跌幅哈，是否到位啊？ 这个吧，咱们先看一下，从刚才和大家去说了一个逻辑，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前两次这个逻辑在哪？其实我们就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前两次都是属于这种事件性的调整， 事件性， 对吧？我们知道这刚才也说了嘛，其实就是对于它的影响，其实咱们不太去好说它的事件影响在哪。但是我们从刚才来说，我们现在是整个的一个。从它的一个增速出现了一些，就是从它最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事情， 需求端是 对，这是出现因为这个问题，而且正符合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说的是，市场上这个风格也是比较悲剧嘛，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就是从上半年看，其实都是由于一些供需造成的一些价格上涨所造成的一个公司的一些盈利预期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之后，我们发现这一些行业其实被我们市场非常所认可，而且 对呀，很多人说了，你看这个酒买不到，同时呢你要加价才能够买到，大家说认为那这公司应该现金流很好啊，是吧？这一瓶难求啊。 对，但是 怎么还这样呢？ 但问题就在于，其实你加完价不是说茅台那边求，都是你那个经销商那边，茅台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非常平等的价格，它卖给经销商了，是这么个关键。而且我们其实从数据来看，其实求的这个已经的求的它这个方就是这种力度吧，已经其实有所衰减了，都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怎么就是其实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现象吧，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的是现在是80后或者说乃至于90后是成为了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消费的群体这么一个变化。之前我们在旅游小记得给大家去分享过，而这些群体其实他们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是转变，比如说我们就是爱健身，对吧？那我们卖旅游。 那原来它增长那么高，是靠80后、90后带起来的吗？ 不是，是靠我们再上一辈。 那再上一辈那些人不买酒了吗？ 他们买，但是他们的消费的力度在逐渐的有所下降，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已经没有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一个主力消费军了，因为咱们现在是正在是往我们80后、90后这方面去转，所以消费是有所转换的，是这种逻辑使得我们看供需本身就供需这一块本身会有些细微的变化出来。那咱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变化，所以这种变化，刚才您说的，他们，我不知道那刚才您说那个外国基金他为什么去逃啊？也可能他是看到说我们涨到了高点，也许他是先知先觉吧，也是看到一些增速问题。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咱们是需要去长远看看它核心到底是出现这个，就是说这个市场来说，或者这个你买白酒来说，它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那毕竟嘛，这东西是喝的东西，毕竟是咱们用了，这只要我们喝下去，或者说我们在用这个茅台，那边茅台才会有真正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像有可能在喝的这一块出现了一个小的变化啊。 那市场上，你如果到这个零售终端去看一看的话，依然很难买到。 那是两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依然买不到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上的会很快。那现在其实来看的话，我们虽然说。这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还是求不到，但是价格上的就很慢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对一个需求力度的这么一个减弱的这么一个关系。是这样的啊。 我们也综合了一些相关业内人士啊，对于茅台的一些看法哈。比如说哈，邱栋荣先生，他是这么想的，他说呢，市场可能严重低估了高端白酒的周期性，从性价比。来说呢，高端白酒的性价比变得更差了一些，因为其他年初也很贵的股票都跌了很多，白酒最近也跌了不少，但是他们依然比较高。另外呢，就是他说市场啊，有时候呢会高估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有些股票涨到20000亿市值，甚至100000亿市值都有可能，但是要看是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可能性情况下，他认为这种概率分布和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那么白酒股会跌80%还是90%还是50%，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要对风险做详细的这个分析。就是什么情况下它的盈利是300亿、400亿，什么情况下是10倍的市盈率和20倍的市盈率。所以说呢，他们希望在基本面的研究和理解上建立起对于市场更强的立体的这种状况的分析。所以他说希望比较系统和科学的来管理风险，而不是简单的判断我不看好它我就去做空它。那么他认为呢，要建立一个风险管理体系啊，这是从整个投资的角度啊来说。此外呢，还有一位分析师，他是白酒分析师，叫董广阳啊，他也是这个领域比较有名的一个分析师哈。那么他说，那么行业都会有周期好坏，白酒行业在底部起来有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从底部起来有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啊。第一阶段呢，要好起来要上去的必备条件就是叫做望闻问切哈，对症下药。原来经营出现了困境，最后换人换了管理层，半年以内啊，都是在人事的调整、制度的调整，没有精力去改善市场的终端。财务的表现呢，就是收入在继续减少，但是会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资本支出的减少，经营性营运资本会有非常大的改变，现金流的消耗速度会放慢啊。这个时候因为业务不好嘛，估值都比较高，但是已经不怎么跌了。啊，不怎么跌了。那么有些人呢，因为去调研市场，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零售终端啊，发现这个情况很差呀，认为这个公司有很大的不确定，往往会错过这个历史性底部啊。这就刚才我们说的茅台跌10%的那个时候一样啊，没人买了，没人喝了。 对对对 啊，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光泽的时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内部改善了。内部的试错也完成了，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外部的库存也卖得差不多了，同时呢也开始转到正确的这种方向和思路当中来了。老经销商又觉得，哎，公司不错呀，政策落实也到位啊，报账也快呀，也开始赚钱了。哎，这时候发现库存不够啊，开始进货。这个时候呢，市场又开始顺畅起来了，但是口碑还不太好，所以需要投入很多的费用到市场当中重新赢回消费者。那这个时候主升浪就开始了，公司的现金也好，收入也好，都开始好转，但是费用还是高，估值相对也比较高。 没错。 第三阶段就是问题都解决了，产品价格往上涨，公司声名远播，全国的经销商都纷至沓来，纷纷要做你的代理，那么很多费用就砍下来了，费用一下来，渠道一扩张，产品再一涨价，利润就爆发式的增长，啊，所以他是提出了这个白酒行业的三个阶段。 没错， 建新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阶段就是属于去，就是说市场和一个是整个叫一个就是行业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变化吧。其实刚才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正好想和大家去分享，其实还就是刚才主持人也问我说，我们从终端来看，其实还是应该是还比较不错的啊，为什么还是说整个行业有所一些变化？其实目前现在是也是说，我记得看了一个报告是这样的，咱们发现就是是国庆的时候，说白酒其实就是感觉上还是不错，而且从终端的反馈出来是什么样的，就是哎，茅台的这销售量还不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五粮液和茅台其实它只是保持了一个同样的那么一个量，那它不是说像以前我们知道也一过节哗哗就起来了，它只是保持了原有的量之外，看到别的酒已经就是别的白酒好像已经不行了，其实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行业现在其实终端上只有说是五粮液和茅台这些就是名酒在 撑着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如果再发现茅台其实也撑不住的话，其实还是这么一种变化。那返回来我们看那个我们董所去说的这个阶段，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发现这个阶段和咱们说的整个一个复苏的阶段是完全一个相逆的一个状况。那能看到那现在可能是整个行业现在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这个困难出来之后其实还会走着我们当我们白酒这个这一块了之后吧，再随着一些信号一个复苏之后，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复苏的这么个阶段。但是从目前阶段看，还是整个行业或者说整个由一些因素来说吧，会造成一些影响，使得我们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呀、啊，或者说市场上我们对它的之前的一种投资逻辑的变化，所近期受到了一些影响。 好，所以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低估了。高端白酒同样也具有周期性啊，也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买消费白马这个躺着赚钱的时代是不是过去了？这个我们打一个疑问啊，加一个妈，是不是过去了吗？ 对对对，确实，因为这种疑问，因为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消费白马，它的一种逻辑就是很简单，它是不断的在稳增长，而且我们就有一种躺着挣钱的感觉，就虽然说它不快，不像说我们知道说科技公司，对不对？哎，这一下夸是来了一个大风潮，一下就起来了，它就是很慢。比如说咱给大家去举个例子，拿银行说，银行为什么之前招商银行也跌了这么多，对吧？因为其实银行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啊，就是银行是我们在2015年市场大调整之后，它是第一个板块去回到了调整之前的这么一个点位的一个，但其实它就是一个稳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想把这种感觉说带到了这种消费龙头或者消费白马里头，他们都这样一种稳的状态。但我们发现如果说稳的状态它与现在的一些形势不太符合，有可能说把它的稳的这种就是 底层逻辑打破了的话， 对对对，这样的就是说这种梦吧被打破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出现根本的一个转变，这是我们需要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好，那此外呢，我也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投资人也好，或者是市场的参与者也好，他们确实就是也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啊。比如说就以茅台为例啊，好的时候呢层层往上带，差的时候呢层层往下压。 对 啊，很少有聪明的人呢就是能够把握住它的顶部和底部啊。确实是这样，就是任何时期呢都是有轮回和转换的吧。刚才这位董广阳先生呢，他还谈到了就是说顶部的一个特征啊，以白酒为例的话啊，他说第一呢看批发价是不是回落，批发价是不是回落，第二看预收款有没有回落，这个都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端的， 没错， 而不是零售端的啊，不是这个市场端的。他说在2012年那个顶部是很有效的，2012年呢初的时候批发价见顶，那是第一个顶点，后来2012年中预收款确认回落，那么就确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顶部，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呢没有去刻意的管理经销商的打款。但他谈到就是去年，因为茅台很火嘛，去年出了一个假象啊，就是一季度经销商吸取了上一轮价格涨价经验，猛烈的打款。大家记得吗？就是大家就怕拿不到货。 对。 那么茅台就限制了经销商打款，所以呢预收款出现了回落，部分投资者就以为哎顶点是不是到了。因为按照刚才那个逻辑嘛，那实际上呢，如果茅台不限制经销商打款的话呢，预收款还会持续的这个增长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啊，就公司主动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行为， 没错。 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来了，就是说，茅台它这次也一直在控制它的价格，对吧？虽然它提到了供应，它还是比如说这个要过节了，它还是增加了一些投放啊等等， 没错。 但是它也一直在控制它的这个出厂价， 没错。 尽管涨了，但是它好像还是一直在控制， 没错。 它的高层也表过态，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公司也是为了让自己健康稳定的发展，有意识的来调整一下步伐呢？ 这个其实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从最根本的公司经营的一些最好的一个理念来说啊，公司是为了自己的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他还要每年想着我公司如何健康的发展。其实咱们说的一些就您刚刚说那些指标或者说公司的一些举动，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方法，它去保证了我们公司其实应该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进行波动，同不仅是保护了自己股东的利益，其实同时也保护了就是投资者的一个利益嘛，这些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其实还就像刚才说的似的，我们要看到它整个保护动作之后的市场的一个意义。如果说它在一个非常就是咱们说的稍微俗一点，说你这个整个行业或者说你整个市场或者说我们从我们的国家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来看，都是处于一个非常欣欣向荣就是很壮大这种大环境下啊，其实它的这个举动其实我们看来其实就可以稍微的就是说这个公司还有大的潜力，只是说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些措施吧。那现在我如果说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市场上不太好，你现在说这种东西就可能性就稍微的少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去就是说这么多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你是什么事儿都要顺势而为的去看。就不要说你逆势而为，比如说咱们看到是比假如给起来举个例子啊，不是事实正常，就说我们发现了行业现在确实是在走下坡路，但是你公司还是说去做这种事情的情况下，其实就不太会能想到说公司在保护就是说他做这些动作的一些就是目的是不是在保护我们的股价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呢，这就不太是做顺畅的这种联想了。所以说还是说你的背后一定要说是你是所有的动作是在做顺势而为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嘛。你要做那种逆势而为的情况下，就是有可能会做出了一些就是又不太好去实现你的目的，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反应又不太好的这么一种效果。 好。从长期来看的话，这家公司是否还有投资的价值，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啊关心的一个问题。 没错。 就像有人永远看多有人永远看空，有人的阶段性的看多和空一样啊。这个呢很难判断。 没错。 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位公募基金经理，他的名字叫朱绍行，他也是做到了十年十倍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他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反思啊，他说我们在2014年关注了茅台，但说来惭愧，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呢程度不够，面还不够广，我们在检讨反思。还有一个同样是做深度价值投资的同行，他早期给经销商打500多通电话 对， 但我们可能也就挑了几个像样的经销商打了七八个，所以当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还不支撑大举重仓茅台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买少了呗。 没错没错， 买少了。对，那其实啊，在去年茅台的超额收益已经非常清晰，他们一直都有，那个时候买的不是特别多，等到这波茅台估值上涨，回过头来看，其实心里最爱的还是那一刻。但是他说，放长远来看，我们永远是低估阿尔法的力量的。优秀的公司跟不那么优秀公司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衡量的，但是在一般的投资里面，比较容易忽略这种长线力量，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短线。他的这番话是发表在2017年12月份。那个时候茅台的股价也是非常高了。那么金星可以说说你的观点。 是这样，咱还是就回归一下本着刚才那个话，其实我觉得非常认同的。那你回到咱们根本就说咱以茅台为例的这些就是白马，它能不能就是去进行一个投资，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崇说这个好公司嘛，好公司就要有价值投资的这么理念去作为一个就是做基石嘛。肯定的，好公司有它优秀的一个叫方面所在，比如说它的市场营销能力啊，管理能力啊，但是说你在短期一定是受到某一些的情况下去影响到了它。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说为什么说白马或者说它集体都不只是茅台一家，其实大家都受到了一些说投资逻辑变化的影响。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的，而不是说他本身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但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你调下来了，你不是说你调下来之后你就不，你的公司就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是说你的受到了一些影响之后，你的说你的预期啊或者你的估值受到一定影响，但这个不代表说我们公司是一直就萎靡不振了。当我们的市场环境受到了一定的支撑或者一定的基础的一个转变之后，那它的所就是它带下来的这一块的一个空间，其实就是它以后发展的这么一个，我们去应该去看到它希望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时候其实还是有投资的一个价值所在的，但是主要是看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到来。咱们说一定是选时机是最重要的，所以一直在跟大家去强调的问题就是，叫顺势而为嘛。你逆势之中其实不是说说这些公司会有什么变化，只是说你这个大势在这儿呢，你不要说你它是被势所压下去的，或者说一些问题所导致成的影响所造成的，不是说我们的说你逆势以来之后整个公司就会萎靡不振的，不是，它还是照样按照它的步骤在慢慢的发展之中的。所以说当势头再一次扭转回去之后，它会由于说公司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发展，它在势头来之后，它就会享受到那些就估值以下的那些空间的一些投资价值。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说这些公司依旧在长期来看，在一定就是在充分回调之后，市场消化这种整个的一个变化之后，长期来看依旧是可以有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去观察的这么一个方向的。 好，艰辛的逻辑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产品没有变啊，它的这种本质没有变，只是呢影响它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总体来看这还是个好同志嘛。那只不过呢它需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哈、考验一段时间，静默一段时间哈、沉静一段时间，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依然会焕发出它的光彩啊。 没错。 那么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如果说这个行业是在一个周期性的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它应当有一个估值区间，当你的利润达到了一定的幅度，或者说进入到了你的这个所谓的高估溢价区的时候呢，可能你就要考虑是否要卖出的问题啊。但这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批发价格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预收账款的这个问题啊等等，也是算大家研究的一个维度。那我们这里找的一个案例啊，有位朋友呢，他是7000多亿市值的时候买的，后来呢他挣了30%还是40%啊，他就卖了。他估值呢就是认为这个公司大概就是值个20倍的估值啊，所以说他到点他就卖了。但是他的观点认为有一天他还会把它 买 回 来。对对对。 啊，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茅台的这种下跌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惯性啊。 没错。 因为这种动能确实很大。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基金公司。 没错。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板块？ 应该是会的吧。其实我们认为说你板块联动效应不太大，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波所带起来有可能是把各个板块的一些龙头会带起来。因为说我们大家有可能说，这就是一是刚才和大家去说那种坐着躺赢的这种投资理念有可能需要发生变化，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从茅台的这么一个今天一个就是大幅跌停所造成的，就是说对市场士气的，就是说对于这一类上市公司的市场的一个就是那个信心吧，消灭的还很大。所以说板块有可能不太会受牵，但是说我们整个说从板块中的一些龙头的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好，所以近期大家的操作策略是 那近期要回到操作策略来看，其实还是说很简单的。因为说我们看到毕竟说龙头现在是有所下杀，所以说整个市场上有可能会出现稍微的一些信心动荡，所以说这一期间吧，大家肯定是希望大家是以多看为主。再加上我们看目前说从外部啊，咱们还知道美国今天晚上会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去公布出来，其实都是就是 扰乱我们市场那么几个信号，所以再加上我们目前这个复杂的状况，希望大家还是先看看吧，不着急啊。 嗯，好，那么大家也可以密切的关注政策面上的一些情况，包括啊这个增值税的这个税率的问题和这个这个税级的问题、集聚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社保费率的问题，是否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嗯，没错， 是否会对后续的市场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静候佳音。 嗯，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建新。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明晚再会。 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